秘鲁阿雷吉帕省莫言多市7月9号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现实与最近朝鲜半岛形势为主题举行了特别讲演会，由阿雷吉帕省莫言多市市长、秘鲁总工会执行委员兼港口工会总书记等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